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23集，惬意生活。汪直原本还不以为然，听到后面却若有所思起来。潘斌说的没错，虽然说太子以后未必能够当上皇帝，但是太子现在众望所归，在朝中风评很好，甚至有人私底下说太子将来肯定比他老子好。而汪直自己还年轻，怎么都要为以后打算，如果能够找到机会给太子卖个好，说不定连带那帮文官以后也不会处处找自己的麻烦，看自己不顺眼了。想明白这一层，汪直终于道， 潘大人有心了，白玉骏马之事暂且作罢，这东西丢了就丢了吧，我也不想找回了。 潘冰等的就是他这句话，不由长舒了口气。汪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 以潘大人你的个性，不太像是会给我出这种主意的人，这些话莫不是令师弟说的？ 这死太监说的还真准。潘斌尴尬一笑， 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。 令师弟真乃人才也，虽然官位不高，难得眼光却不错，可惜没有文官进东西厂的先例，否则我定会引他为左膀右臂的。 潘冰腹诽， 我真是待我师弟谢谢你全家了。 潘大人终于将头疼的白玉骏马事件解决了，也算松了一口气。这头唐大人的新生活过得也挺惬意，他从外头弄来了不少花草树木的种子，栽种在院子里，由阿东负责照料。有些花买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得不错了，一瞬间空荡荡的院子被各种颜色填满，变得多彩缤纷，感觉整个院子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了。唐大人本人的烧饭水平虽然不咋地，但他从外头搜罗来不少食谱，美其名曰教阿东提高烧饭水平。休沐时分，趁着阿东烧饭，闲来无事的唐大人就开始给阿东念食谱。扫露梅英净洗，用雪水煮白粥，后熟，入英同煮。阿东被念得禁不住捂着耳朵哀嚎， 大哥，我不识字的，你这念的都是什么，我听不懂啊。 唐大人很无辜，也不是很难懂吧，来，我先教你认字。扫落梅英净洗的意思呢，就是冬天有梅花的时候，等花瓣落下收集起来，洗干净，用雪水加入白粥一起煮。 可现在不是冬天呀，哪来的梅花？ 一物通而百物用，不单是梅花，像槐花梨花也是可以入粥的，而且还各有各的效用。阿东眨眨眼， 但是梅花粥吃起来有什么味道？满嘴吃花瓣吗？ 唐范无语半晌，说道， 你可真没情趣啊。好吧，那咱们换一样。 有了，这道菜叫槐叶桃，要专门采摘槐树高处的叶子，然后捣汁成面，搓成细细的面条，煮熟之后放冷水浸泡变成冷面，再将大蒜切碎和醋香油一起淋上去。对了，咱们家后面不是有槐树吗？眼下也正好是夏天，要不然下回试试这个。 阿东跟着流口水，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槐树也不是很高，要么明天我去试试看。 唐范义正言辞。不行，你年纪太小，摔了怎么办？有事大哥扶起了，我去摘就是。 啊，大哥你还会爬树啊？ 当然，我小时候也是上蹿下跳，上树下河的。怎么，你不信？阿东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摇摇头。唐范挽起袖子，喜滋滋道：不信，我现在就爬给你看。反正天色还早，等我把叶子摘下来，咱们晚饭就吃这个吧。阿东为难道： 可是我都已经把米下锅了，而且你还是不要去好了，万一摔下来被随大哥骂怎么办？ 哎呀，没关系，他还在书房里看卷宗呢，一时半会儿也管不着我们的。说完这句话，刚转过身，就看见站在身后的人。唐范打了个哈哈： 那、啊、广成兄，怎么这么快就忙完了？ 随州点点头： 听说唐大人要爬树，特来旁观。 唐范大汗：爬树有何好看的？我这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到更好的东西吗？难道你不想吃吗？随州面色平淡： 是谁上次说要做什么剥霞贡，非让我弄一只兔子来，按照所谓古方古道一阵，结果又酸又涩，压根入不了口。 唐范默默擦了一把汗： 那是意外，我忘了要先用酒腌制过一遍。 那又是谁上上次自告奋勇要做竹笋汤，结果把一锅汤都煮糊了？ 唐范无言以对。阿东的脑袋从后面探出来，毫不留情地出卖了他： 是大哥。 唐大人被训得抬不起头，后者数完他的前科，直接将人拎走。 所以你还是负责吃就好了，灶房这种地方不适合你进来。 一锤定音，唐大人的饭桶头衔就此被冠上。面无表情的随州一边走还在一边教训他： 以后阿东在烧饭的时候你就不要进去打扰他了。 唐大人自知理亏，连忙受教： 是是是， 阿东做什么就吃什么，别老整些奇怪的花样让阿东去乱试，要吃精致的可以到外面酒楼吃。 唐大人点头如捣蒜： 是是是。 还有晚上要少食，偶尔吃点零嘴是放纵，不可日日为之。有一次阿东说给你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发现桌子下头有糕点碎屑，起初还以为有鼠出没。 是是是。 唐大人很无奈：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这么过的呀，怎么现在认了一个妹子，多了一个朋友，却好像瞬间给自己找了两个老娘似的。 时日一久，跟随州身处同一屋檐下，他发现对方的生活简直是简单到有些枯燥。平时上班时间，随州跟唐范两人差不多时间出去，但两人回来的时间却不一样，不过大多数还是可以一起吃晚饭的。吃完晚饭之后聊上一会儿，然后就各自回房间看书。有时候两人也会玩些棋类游戏，不过随州的棋力不怎么样，基本每回都输，被唐范杀得一败涂地。更多的时候北镇府司总有做不完的事情，看不完的卷宗，抓不完的犯人，侦查不完的秘密，比唐范还要忙上好几倍。宫内的事他们要管，宫外的事他们也要管。到了随州这个位置，有时候彻夜不归也是常事，偏偏随州生性严谨肃穆，又不像其他人那样偶尔还去吃喝嫖赌一下。他的生活轨迹比唐范还要简单，完全不像一个高干子弟。唐大人自觉身为朋友很有义务改变随州这种无趣的人生，所以闲暇时他也会想一些点子，企图丰富一下对方的业余生活。譬如此刻， 来来，兄弟，这些都是我珍藏多年的画本，你有空就看看，不要总是埋头公干，这样会早衰的。虽然职责很重要，可也得有命在，是不是？ 唐范将一大摞书堆在随州的书案上，笑吟吟道：跟唐大人相处久了，随州算是也领教了他温雅外表下偶尔的不着调。闻言只好搁下笔，有点无奈地翻了翻他拿来的书，然后道： 时珍记，一枝花画，莺莺传，取经诗画，武王伐纣平画，金玉良缘，多情记，我都看过。 你都看过了？ 唐范大吃一惊，人不可貌相，真没看出来啊。 前段时间白莲妖徒借书研制，散布谣言，蛊惑人心，所以北镇府司需要彻查市面上的画本评书，免得有心之人借画本为名行谋反之事。 随州翻到最下面一本，将其抽出来。 这本《梨花园记》是什么？ 唐大人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 啊，那是我写的。 随州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面对唐大人。你说，一个拥有状元之才的人，虽然最后没能当上状元，可那也是全国第四，受过圣上亲口嘉奖的，要是写点什么《论语释义》《朱子心解》之类的，也算是学以致用，得归其所了。但是现在跑去写那些风月话本，唐大人笑眯眯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 哎，俸禄低，赚点润笔费嘛。广川不必如此吃惊，反正除了你之外，也没人知道那是我写的。不过这本书被书商刊印了1000册呢，算是卖得极好的了。 随州倒是被彻底勾起了兴趣，他将书单独抽了出来。 我会拜读的。 那真是太好了。既然收了我的书，那正好有件事要麻烦你。 随州挑眉表示疑问。唐范觉得对方收下自己的书，那他也可以麻烦对方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了。 你帮我去把外头那些槐叶摘下来怎么样？ 随州无语。 他以为这是人情交换呢，感情闹了半天，对方还没放弃吃冷面，真的天下第一吃货呀。 唐大人当然不会这么认为，他觉得像自己这么富有生活情趣的人，天生就是要来拯救随州这根木头的。瞧瞧，有了自己的加入之后，对方的生活立马充满了阳光。不过直到最后，他心心念念的槐叶桃也没能吃成，因为随州直接带着两人到外头馆子搓了一顿，没有槐叶桃冷面，却有蟹酿橙和清蒸虾。虾是刚从河里捕捞上来的，没有海虾那般鲜甜，可也不赖。酱油点上香油，再加上切碎的蒜，把虾子剥了壳沾上一口，正是人间享受。唐大人吃得一本满足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 哎呀，广川，你看这喧喧嚣嚣熙熙攘攘，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，边吃东西边看着人间百态，那是求都求不来的空闲，也是一种享受，足可以坐下来慢慢品味。 唐范这人倒是好养得很，既不似那些清官直臣那般刚直过甚难以交往，又不像世上更多的人那样想要黄金屋千钟粟，要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。随州冷冷淡淡的眼睛里流露出一抹笑意，他摇头道： 即使是休沐，我一般也是待在北镇府司查阅卷宗，少有出来，否则以我这样的年纪升任百户，若不努力一些，只会令人认为是凭着裙带关系升迁的。 哎呀，别人喜欢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情，咱们一人一双手，谁也堵不住悠悠众口，只要问心无愧便罢了，平日里 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。这话很是入理，随州正想说什么，却听唐大人话锋一转， 那个啥，等会儿让店家给咱们打包两份冷菜回去吧，正好晚上当夜食。 随州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唐大人眨眨眼， 那一份总可以吧。 阿东在旁边早就忍不住捂着嘴巴笑倒了。虽说唐范私底下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，但陈氏那边的行踪追查并不顺利。假如陈氏现在只是孤身一人，那他肯定跑不了多远，因为严格盘查起来，出城入城都要通牒文书。但如果像唐范猜测的那样，陈氏与白莲教有勾结，那么在组织的庇护之下，他想要混出城就不难了。一旦出了城，那就如鱼入大海，真正是海阔天空了。以锦衣卫的神通广大，一连数日的搜寻也没有在城中发现陈氏的踪迹。这个女人像是完全消失在人海里一般。案发当日，唐范本是可以将陈氏也一并拘留起来的，但当时他已经发觉这个女人有些古怪，便想着放长线钓大鱼，看她还有没有同党或后招。谁知道这女人竟然如此狡猾，趁着所有人觉得她还不算太重要，只是派衙役远远盯着的机会，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。另一方面，在李曼从宛平县狱押出来准备移往刑部大牢的前夕，却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。李曼死了，他是自杀的。李曼将狱中给犯人盛饭菜的碗摔碎之后，故意将锋利的碎片藏起来，然后在夜深人静之时直接插入自己胸口，因为伤口致命加上失血过多而死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气了。而在他尸体旁边的墙壁上写着用他心头血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两个字，唐范。这两个血红血红的字实在是触目惊心，映着李曼直愣愣睁着眼睛死不瞑目的尸体，吓得见惯了这种场面的狱卒当时也就惊叫起来。历来在监狱里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犯人不少，但千古艰难唯一死，很多人就算判了秋后问斩，还是宁愿挨到最后一刻才被刀砍掉脑袋，而没有自己结束性命的勇气。更何况像李曼这种犯人，刑部那边还没有最后定案，说不定最后还有翻案的机会，也有可能是充军流放而非直接问斩。唐范闻讯过去查看的时候，李曼的尸体已经不在了，原先关押他的那个牢房里昏暗潮湿，大白天也要照着烛火才能看清里头的情形。那两个用血写成的字已经凝固变色，但依旧可以看出写的是什么。李曼罪有应得，唐范直接将他的杀人动机和心思赤裸裸地揭露出来，他会恨唐范也不出奇。然而这种恨意能够大到在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，非要将唐范的名字刻在墙上的地步吗？要知道，就算没有唐范，这个杀妻案也很可能是由别的人来揭开，根本没有悬念。而在李曼临死的时候，他惦记的不是家里的独子，不是自己的家财，不是对求生的渴望，而是对唐范的恨意。看着这两个用血写成的字，唐范总觉得自己心里还有许多谜团在萦绕着，也有许多疑惑等待解开。他又赶到了李家。李曼的尸体被仵作叶明确实已经死亡之后，就由李家人带了回去，准备收敛下葬。死者为大，连谋反都要允许人家收尸呢，更何况李曼只是杀妻。李家人并不欢迎唐范，尤其是李林，一见唐范脸色难看极了，直接就上手赶人。本官只是来看一看， 看完马上就走。 有甚好看的？难道我父亲死了，你连尸体都不肯放过吗？我可都听说了，他临死之前在墙壁上写了你的名字，我还慰问唐大人，我父亲的死，你到底从中做了什么手脚？ 我与你们李家无怨无仇，为何要做手脚？ 那可就难说了，谁不知道先前阿夏倾慕于你，后来阿夏那样，你存心想为他报仇也不无可能。反正我父亲已经进了监狱，你大可以为所欲为了。 李曼犯罪，自有国法制裁。我身为朝廷命官，如今他已死了，我自然也要过来查明情况。唐范也懒得辩解了，李林寸步不让。 我父亲已入了棺椁，不日便要下葬，任何人都不能惊动他。国法也没有说，此人还要受制裁的。 唐范直接挥挥手，身后左右衙役上前，将李林等人拨开。唐范跃重上前，让老王推开棺材盖子，一张苍白毫无血渍的脸露了出来，身上衣物也换了一套新的，但确实是李曼无疑。